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终于睡了一个昏天暗地的好觉。三天的搏命算计，近一个月的躲藏斡旋，最终达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本来是一件值得欢喜的事情，但白安逸的影子还是难免遗憾。龙影坐在床头，低头望着池小池。 我们不是商量过吗？公开包子的存在是目前已知最好的办法了。 如果隐瞒包子的存在，白安逸的确可以借助包子变成世界上最强悍的异能者，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无休止的长期追杀，以及完全可以预见到的世界级动乱。包子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异能者人数一旦彻底占优，面对多年压迫和歧视的事实，备受折磨的异能者会对普通人做出什么来，可想而知。用池小池的话来说，麻烦死了，与其这么搞，倒不如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做全人类的恩人。所谓歧视，池小池和楼影他们在第二个世界里就已经经历过了。性向、地域、有色人种都是歧视的对象。歧视存在的根本是天然的优越感和匮乏的认知度。现在，池小池一铲子下去，歧视者赖以生存的根本松动了。如果肤色歧视的人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慢慢变色，地域歧视的人知道自己说不定会搬到某个他现在很瞧不起的地方去，性别歧视的人知道自己某天醒来会躺在某个同性的怀抱里，就算歧视依然存在，可他们至少会有心思去了解一下他们曾经根本懒得花时间关注的厌恶对象。而了解就是实现平等对话的第一步。 愚昧是罪，但罪不至死。尽管已经过去了五年，但好在还能挽回。 影子看向床上的人，沉吟半晌，突然发问： 他叫池小池？ 楼影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答道： 是。 多大年纪？ 出事的时候26岁，现在不好说。 高中肄业，精明聪明，工于心计，但游戏操作一塌糊涂。 影子梳理着这些日子所得的与池小池相关的所有讯息，想要尝试记住这个人，因为他有预感，做到目前这个地步，池小池随时都会抽身而退。除了白安逸外，他生平第一次想要尝试记住另一个人。 职业？ 演员。 这个答案令影子既觉意外，又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笑道： 不得不说，他演小白子演得真不怎么样，一点都不像。 他演的从来就不是白安逸。 楼影抬起眼来，嗓音温和，却是一语中的： 是你。 以真正的白安逸的性格，不管让他应付杀戮还是应付采访、诘问、质疑，都太为难他了。相反，前者和后者都是白安逸的强项，因此池小池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模仿白安逸的性格，并且为真正的白安逸留足了后路。一方小岛，一处远山，一个配备着全套资源的古生物研究所，还有满天的星星，这是最适合疗愈伤痛的所在。池小池请白安逸住进来，自己却悄悄掩了门。 不知何时，影子消失了。龙影在池小池床边，从天亮坐到天擦黑，直到被子里的池小池发出一声悠长舒缓的呼吸，他才隐匿了身形，重新融入他的身体。池小池渐渐醒神后，盯着漆黑的天花板说： 罗哥，走吧。 楼影知道他有离开的打算，可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行，那我们回去休息。 我已经休息好了。 池小池爬起身。 我们去下一个世界。 这么急？ 089还有多少次任务？ 楼影觉得池小池这样一心求快有些不寻常。 和他有关？ 没有，问问而已。 池小池注意到床头摆的解酒用的蜂蜜水，拿手背碰一碰杯壁，水还是温热的。 给我的。 时至今日，楼影在细枝末节上的温暖还是让池小池不敢心安理得的收手。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池小池才捧紧了水杯，一口口喝着，一只手无意识地护着，像是怕有人把他的杯子抢走，看得楼影既心疼又有些好笑。 089，我昨天回了一趟主神系统，听说他被主神调去替其他系统加班，任务完成的不错，还有300多，快400个号就能结束工作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一个。 池小池把蜂蜜水喝尽。 我们的最后一个世界长吗？ 楼影摇头道： 这我就不清楚了。 他倒希望池小池能在这里和最后一个世界待得长些。按照他和主神的契约，在完成和池小池的契约后，他还要带一名宿主完成10个世界的任务，才能回到有池小池在的世界。10个世界实在是太长了。尽管这样想着，楼影还是更愿意尊重池小池的选择。他既然要快，那就快。征得楼影的同意后，池小池便放任焦青光从早晨就一路狂涨的回忆值成功登顶，与系统对接成功，接受传送。在意识逐渐模糊时，他看到白安逸的影子站在卫生间门口，那个向来表现得冷情冷心的人弯下腰来对他无声地鞠了一躬。池小池还没来得及回应，意识便滑入了无垠的深海之中。宿主代号1198号，宿主姓名池小池，世界难度等级评定 S 级，世界完成度100。宿主状态评定，各项机能良好稳定，可以随时传送。所得商值总额5310，低于平均值6110。系统主神每月的例行会议准时在月底召开。主神们从各自的主神空间传送而来，三三两两走向总会议室时，重生系统的主神，一个有着单边酒窝的年轻人，看到前方出现熟人的背影，原本萎靡的精神不由一振。 扎工，哎，扎工！ 一个生着厌世脸、清秀苍白的男人回过头来，不耐烦道： 别这么叫我。 年轻小主神不理会他的冷淡，凑上来打听： 哎，上次那个任务做得怎么样了？有人接吗？ 男人因为过薄而显得过于锋利的嘴唇冷冷一抿： 哪个？ 没人要的那个呀。 年轻小主神走到他面前，倒退着行走，小嘴巴巴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呢，任务委托人姓白，年纪不大，可那个任务难度哇，真的是好家伙。复仇系统嫌死亡可能性太高，会危及宿主和系统的人身安全，不肯接。大逃杀系统因为任务者异能不明，挂那里好几个月也没人接，听说被你给接了。 嗯。 猛士啊， 这烫手山芋你也敢碰啊？